一定是跟他那些所謂的臭屎是很有直接關係的。 絕對是啦。 如果不是你燒來做什麼呢、是不是我有得證的，我有什麼所謂的，就給後世人、即是警養一下咯、大家參照一下咯。 那個前黨案處長就是說咯，喂燒毀最高峰期 朱福華， 是朱福華就是說最高峰期是雨傘運動那些的、行政指令嘛。 喂，那些行政指令可能是包括什麼，大家都估到啦。 死五百人。 一 在所不惜。 可能是落 order 要催淚彈，咁你都魚皮啦，落完催淚彈之後原來係唔散嘅，仲搞咗79日，亦都可能係安排啲人去旺角搞事嗰啲黑社會，亦都可能係派住一啲所謂學生前線啊之如此類嗰啲踩大台，或者安排啲人去掟爛立法會嘅玻璃，或者係安排啲人去衝龍和道，喂！咁即係话你夹晒全部成套戏㗎啦，有咩出奇呀嗰啲嘢，或者考虑唔同嘅方案，点样搞学联，点样搞学民思潮，点搞你泛民。 但係你讲緊嗰啲嘢同 Margaret Thatcher 当年走去搞返英国嗰啲咩牛奶呀、垃圾车工人工会都系用呢啲咁嘅手法嘅渗透呀、互相督嚟督去呀、咁但问题 Margaret Thatcher 佢呢啲咁嘅衰嘢都喺档案馆度搵得返嚟㗎嘛。佢點解梁振英唔可以俾我哋揾呢啲嘢？ 因為你一個人係咩曬？嗱、你諗下嗰次鍾樹根同我哋食飯，我笑碌地，我聽完之後，佢竟然話梁振英係撳住習近平，叫習近平唔好開槍啊嘛！喂，我真係唔好信喎，調翻轉頭係嘛？我哋聽個消息係 咯， 習近平梗係唔想你開啦。喂，嗰樣嘢同我有咩直接關係啊？同埋呢個香港嚟嘅，呢度係拉薩啊！你嗰度呢度系新疆啊？喂，开完之后系要承担成个香港经济嘅代价噶，而佢摆咁多钱喺度，大佬要透过呢一度嚟搵水噶，你唔好搞弯我当摊啦！嗱，你瞓还瞓，我理得你七百九十日啦，只要你唔影响我老共嘅政权，唔直接影响到香港嘅经济，有乜所谓啊？ 系， 你会真系占领中环啊，大佬！而家嗰啲全部嘅所有嘅金融嘅交易已经离开咗呢个交易所噶啦。佢都唔知將軍澳一個嘅數據庫同檔案即係嗰啲電腦中心㗎啦，大佬你一係就包圍嗰度，係咪包圍嗰度都冇用㗎，你除非你衝入去咋嘛。所以如果我哋從呢一個事件睇到呢，就係、除咗命不久矣一定係落台之外呢，第二樣嘢就佢真係好大鑊，唔單止係 UGL 仲有好多嘢。 如果咁講法嘅話，新任特首要攞民望好簡單㗎咗，即係當年史太林鞭屍嗰一招對付佢得嘅咯。 唔係，但係你而家冇曬 records 啊嘛。 啊，咁好難。 唔係嗱，咁講啦，即係如果佢自己日日都做緊衰嘢嘅話咧，牽涉嘅人一定唔少。咁你就算冇咗你嗰啲叫做 hard copy 之外咧，你牽涉嘅人亦都一定會好多。咁 但 係 如果你話冇 hard copy 嘅話 ，soft copy 仲有機會有幾大？ 咁 soft copy 咪仲快啲呢 ？Email 有來有往噶嘛。你去嗰方，你收嗰方，你自己点啊？啫， 如果我系佢，我会叫埋保安局局长阿黎栋国嚟噶， 系啊， 叫佢 cut 埋佢咯 ，delete 埋佢咯，叫埋林郑cut 埋佢咯。 佢我谂佢唔系问题就系话你去到出边嗰啲嘢，你头先你讲嘛 outsource 嗰啲啊嘛，你话搵人去吓、搞乱你雨伞运动啊嗰啲，咁收 order 嗰啲人，佢嗰个 record 冇 delete 噶嘛，系咪？ 佢唔会用 email 噶，我叫阿龙做呢咁咁嘅衰嘢，我都系亲自出嚟同佢讲，或者派个人出嚟同佢讲啦。 但系你百物， 我有关我嘅部分就 cut 晒啦。嗱，第一先 cut soft copy， 同我有关嘅，如果我系有同你 email 来往嘅，你嗰啲都要 cut 埋。OK， 如果唔系，其实 cut 我都有鬼用啊。跟住 hard copy 嗰啲全 cut， 但 咁你查咩咧？ 但百物上次一疏啊，如果你做十万样衰嘢嘅话，你好难冚得到咯。 喂，但系而家系12.3亿， 放心 就系咯。 呢条友咁鬼死精密，即系乜鬼嘢都会同你 cut 晒嘅。 所以你唔好话，即系你嗰喂你嗰阵时，你成日攞翻咩大纪元嗰篇文啊，又话即系吓嗰阵时有个老干部啊，又话呢条友啊系呢个英国特务啊，系咪？咁。喂，佢可能真係有啲咁嘅資料嘅，同埋就係話點解我頭先佢特別去講嗰兩個民調出嚟呢，第一就係民望喂跌穿谷底，即係呢個 689， 第二就係你而家港獨民調啦，喂係 touch 到嘅警戒線。 同埋有一樣嘢我估計，你諗下佢有一次施政報告裏面